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关注高速公路进城方向。京新高速上地路段，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来广营桥到湖光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井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张伯礼院士谈西安疫情，一月下旬控制住完全有可能。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朝阳管庄开通微循环公交，方便4000多户居民接驳地铁。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地铁6号线二期明天正式开通。 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在30个村开办了农村居家养老小食堂。 国际电讯，驻日美军接连9架被捕，所属基地正爆发集体感染。日本网民批评美军搞特权。 英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大选，约翰逊可能成为英国首位被赶出议会的在任首相。 文体方面的消息，相约冬奥张家口赛区，积累测试赛经验，全方位提升赛时保障能力。 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开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情况。元旦和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和聚集频繁，针对目前疫情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总台记者独家采访到了张伯礼院士。张伯礼院士表示，抗疫持久战到了关键时期，大家再坚持一下，尽量减少流动，原地过年。 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不出去，尽量不出去，包括出国，也包括是出省去旅游，尽量原地过年，是吧？实际抗疫这场持久战呢，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拐点就要出现，所以大家再坚持一下，特别是冬奥会要来了，我们还是要营造好一个很好的氛围迎接冬奥会，是吧？把中国这种这个好的形式坚持下去。 目前西安疫情形势严峻，那拐点何时出现呢？张伯礼院士表示，预计到一月中旬西安疫情能够得到阻断，一月下旬控制住完全有可能， 是吧？对于西安的情况，我们因为现在是还要严防死守，还要积极的做这个筛查，把病人控制起来，尽快的把它阻断了，是吧？我估计用一个周期到一个半周期，也说到一月中旬左右能把它阻断了，是吧？到这个1月20几号能够把它整个控制了，我想还是这个完全有可能的。 冬季新冠肺炎与流感等疾病的发生风险较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有哪些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呢？ 实际我们这2年已经积累很多经验了，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勤通风，戴口罩，都是又简单又有效的一些做法，希望大家坚持。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目前这个高发期最危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是吧？个人防护就是精神，我们主要讲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好，不要熬夜，多喝水，不要去这个高粱厚味啊，大鱼大肉啊，天天吃这些东西，是吧？保持大便通畅，这都是很有效的方法。现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心情要这个比较冷静的分析这个形势，然后积极的应对，是吧？既不恐慌，也不轻信，也不这个松懈，能够正确的应对好这次的疫情的这个防控，完全能够顺利的度过去。 北京通州区发布，宋庄镇小宝村昨天开展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昨天起，小宝村疫情防控措施予以调整，防范区各卡口严格落实进口扫码登记，戴好口罩后可自由进出。区域内超市、餐饮等生活保障类服务场所恢复正常营业，人员上班、学生上学恢复正常。封控区和管控区继续原有的疫情防控措施不变。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北京海淀区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180万剂，加强免疫任务完成率接近80%。海淀区采取多项措施，共同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田村路街道灵活布置点位，开展送疫苗进社区服务，特别是为60岁以上老年人群就近接种提供方便。花园路街道北影社区为居民们提供了免费的暖心大巴，接送居民前往接种点接种疫苗。西三旗街道流动疫苗接种车开进社区。凛冬已至，接种车还特别设置了留观区域，为居民在家门口接种疫苗提供周到保障。东升镇将流动接种点设在社区、学校、园区，方便居民、学生和上班族打疫苗，打通接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25号24点，海淀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884万剂，其中3到11岁人员第一剂接种率近84%。 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5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48例，在院1例为普通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5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16例，治愈出院379例，在院37例，其中轻型15例，普通型22例。 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2022年1月1号到3月15号，天津市实施全部外地来返京人员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制度。天津市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如下： 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所在的县市区旗和陆路边境口岸城市。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天津市发生本土疫情期间，严格落实涉疫区域人员非必要不离京，在此基础上大力倡导非涉疫区域人员非必要不离京，自愿在京过年。 减少人员聚集性活动，实施2节期间来返京核酸查验。相关疫情防控政策将根据国内和天津市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并且主动配合。 根据天津市最新防疫政策，天津航空下发专项退改规定，对于已购并满足条件的天津航空涉及天津进出港国内航班机票的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 此次机票退改服务的适用范围是在2021年12月24号之前已购买，且乘机日期为2021年12月21号到2022年1月7号的国内客票。适用航班为由天津航空实际承运的涉及天津进出港国内航班（含经停航班）和天津航空为市场方的涉及天津进出港代码共享航班（含经停航班），同时包括符合一定条件的非天津进出港航班。 根据天航规定，在航班起飞前已取消订座的客票，旅客凭相关证明材料可至原购票地办理免费退票业务，不收取退票费。在航班起飞前未取消订座的客票，依据原客票使用条件办理退票业务。 为加强风控管控区群众管理服务保障，陕西西安市抽调市直机关党员干部3065人下沉一线，充实社区一办七组，各区县开发区下沉干部6.4万余人，全市动员招募志愿者4.5万人，充实社区防控力量。 根据西安市核酸筛查结果，陕西省西安市防疫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今天中午12点将启动新一轮的核酸筛查。为确保新一轮核酸筛查结果的精准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流动，从今天0点起进一步强化了西安全市的疫情防控措施。 据健康贵州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昨天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发现一例省外治愈反禽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现通报如下。治愈反禽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一，女，29岁，现居毕节市七星关区市西街道环城北路，10月25号在云南省瑞丽市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在云南省瑞丽中歹医院隔离治疗，11月22号治愈出院，在玉亮岛隔离点隔离到12月21号，期间经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2月22号乘坐航班返勤，到达毕节飞熊机场后，由朋友开车接送回家。12月23号，市西街道卫生医院工作人员上门采样，12月24号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昨天其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现已闭环转运至省将军山医院。 目前相关的接触人员及重点人群场所已全面排查，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已检测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央视新闻消息，12月25号中午12点至昨天晚上7点，广西东兴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已闭环转运至救治中心隔离治疗，病情平稳。截至目前，东兴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例，均在东兴市江平镇。 2021年虽然疫情几次突袭北京，但精准防控几乎将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离不开一支高效有力的流调队伍。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核心流调。疫情爆发至今，他们始终走在防控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今天我们就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走进这群疾控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2021年的故事。 我叫杨鹏，我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也是北京市级流调组的组长。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想用一个字，忙。忙到什么程度呢？我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工作状态。 我说您让他立刻出来上一个空旷的地方，等着后续有人联系他，不要让他再去市场。 现场除了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就是匆匆的脚步声。发布会上不到百字的信息背后，可能来源于流调人员上千通的电话，没日没夜的摸排。市级流调组组长杨鹏说， 因为赫尔塔是特别快，潜伏期特别短，而且传播能力特别强，它的基本载重数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是以传统这种技术密切调清楚，那真是赶不上病毒的速度，我们都是要跟病毒赛跑，所以我们既要排得快、调得快、控得快，你只有做到这种三快，你才能把这个赶上这个病毒速度。 杨鹏比喻，如果之前寻找新冠密接的速度按小时来计，德尔塔的密接必须以分钟计，要赶在病毒传播前找到密切接触者，并封控他们曾经去过的高危场所。昌平疫情时，杨鹏从单位直接去了昌平现场，20多天没回家，8天没刮过胡子，也没带换洗衣服，每天极少的睡眠时间，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调查出的线索中寻找隐藏的风险点。从2020年第一波疫情到现在，他已经习惯了疫情的节奏。 因为来不及，我爱人有个大的那个快递包给我寄来，3点多刚刚要休息，5点多吧又突然阳性，紧急又开始调查。我们都是在连夜作战，有的队员就是一天都吃不上饭，到现场去排查这个风险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随着北京专211路微循环线的开通，方便了沿线多个小区4000多户居民接驳地铁。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专211路共设八站，从首站朝阳旺角小区到末站羊闸，线路长度 4.4 公里，其中五站都设在管庄居民小区门前。 北京公交集团科尔分公司运营管理部科员江涛介绍说，这条微循环线路绕着居民区走一圈，再经双桥东路直奔羊闸站。居民可在八通线管庄站坐地铁，还可换乘朝阳路主干路上的公交线路。 这条微循环线路车辆为七米长的迷你公交，红色涂装十分的醒目，车内软包座椅让乘客冬天坐车更温暖。目前线路高峰期行车间隔八分钟，平峰时间行车间隔十五分钟。 通车首日，记者在旺角小区站看到，两侧道路施化了正规停车位，交警也在现场请走了占用公交进站区域停放的私家车。为了给公交通行开辟道路，管庄乡政府自去年起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环境整治。 再来看天津，经市政府批准，天津地铁四号线南段，也就是东南角站到新兴村站，地铁六号线二期，也就是露水道站到咸水沽西站，两条地铁线路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路网通车里程将增至265公里，运营车站数增至164座，换乘车站增至19座。此次开通的两条地铁线路途经天津市多个行政区，天津轨道线网辐射能力进一步加强，乘客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天津市大型企业运输方式改革持续推进。昨天上午，新天钢集团联合特钢公司纯电重卡交付仪式隆重举行，30辆纯电重卡正式交付使用。 这30台纯电重卡将形成年350万吨的清洁运输短道运力，折算减碳600余吨，标志着联合特钢公司构建起了大宗原料进场的铁路集装箱运输加新能源车辆短导全环节清洁运输模式。据联合特钢供销副总经理李军亮介绍，联合特钢公司力争明年实现大宗原料公转铁和清洁能源运输的比例达到 80% 以上。 为提升通行效率，天津交管部门近日对天津保定桥河东区一侧六纬路的七经路至九经路段交通组织予以调整，多处交通标志标线有新变化。 一是在六纬路与八经路交口南段面主路第二车道全天禁止掉头的基础上，新增第一车道，也就是左转车道晚高峰时段禁止掉头措施。 二是将保定桥和平往河东方向主辅路间的隔离护栏南侧向北延伸，重新施化铺路辅路车道边缘线、车道隔离线，增设了弹性放光立柱，规范行车秩序。 三是调整保定桥东侧辅路停车让行标志的位置，断口处增设爆闪灯，警示沿保定桥辅路行至桥口的机动车需停车观察保障安全，对沿桥上主路由和平区驶向河东区的车辆予以让行。 四是取消了六纬路与七经路交口一车道的禁止掉头标志，允许机动车由此掉头返回海河东路。 五是在六纬路与八经路交口南段面出口主路与辅路地面分别施化文字标线及非机动车标志，标明和平方向和海河东路方向，明确通行方向。 六是在六纬路与八经路交口的东西北三个段面增设提示牌，提示过往车辆保定桥主路与辅路的通行方向，提前规划路线。 七是在保定桥东侧桥口两侧增设机非隔离护栏和防撞筒，规范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 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近年来，北京东城区针对老旧小区、商户混合区、平房区的停车资源供需矛盾特点，不断加快停车治理改革，探索停车治理新模式。那当前的成效如何？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市民韩女士居住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新中街附近。据她反映，因周边新中西街小区、王家园社区、东营房八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居多，基本没有什么规划的停车位，居民们停车大多只能提前占位，见缝插针。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居民停车需求的缺口也越来越大。 而如今，韩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周围居民的停车难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这个路侧停车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新建的停车楼啊，对我们这个停车压力就缓解了很多。至少呢，我们可以选了嘛，原来是没办法。 韩女士口中的停车楼就坐落在工人体育场西门附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一个几个月前还仅有45个车位的平面停车场，华丽变身为4层的走势立体停车楼。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2级主任科员哈洪涛指着停车楼坡道和行车道重叠的特色设计介绍道： 驾驶员自己把车开上来，停到这儿，然后呢，从那个楼梯那自己然后回家就行了，这样很方便。而且简易自走式的这种提升呢，由原来的45车位呢，咱们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66个车位。现在我们已经对外进行了开放，居民这块呢，咱们也是采取的优惠价格。 东直门街道城市管理办副主任刘叶超说，当前他们正在按照东城区由内向外的思路，逐步破解居住停车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分这么几个层次，第一步呢，咱们要对小区内的可停车的空间进行一个整理。 北京通州区2022年学年寒假前转学工作将于今天启动，办理转学的对象为2到5年级、初二年级、高二年级的学生。 根据日程安排，今天至2022年1月7号为预审及材料提交时段，2022年1月10号到14号为区级审核时段。各校转学咨询电话及联系人在转学期间张贴在学校门口。 通州区教委还公布了区级咨询电话，区教委小教科6954-4639，这是小学转学的；区教委中教科6954-4225，这是中学转学；通州区教育咨询服务中心6251-2345，咨询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晚上5点半。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唐山市滦南县以推行居家养老助餐模式为突破口，先后在30个村开办了农村居家养老小食堂，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老人吃饭难的问题。一起来听河北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临近中午时分，滦南县胡各庄镇西胡各庄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小食堂又开始忙碌起来，为村里老人们准备午餐。此时餐厅里也陆陆续续坐满了来用餐的老人。对比自己入伙就餐前后的变化，西胡各庄村77岁的吴国环老人对小食堂赞不绝口。 花钱不多，一天3顿新饭肉饭，有幸福感，满足感。 滦南县60岁以上的老人占 27%， 其中生活在农村的老龄高龄人更占绝大多数。因为子女在外务工或忙于农活，农村老人最大的困难就是吃饭。2019年初，滦南县从建小食堂入手，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全县陆续建起养老小食堂30多个，就餐老人达1000多人。西胡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郝荣刚： 出门出不了，耽误耽不了。现在小食堂一般打过去没事了，这不壮大生产力吗？这是增加收入了，是吧？ 随着养老工作的全面铺开，养老服务队伍日显紧缺。滦南县推出了时间银行加义务奉献加社会捐助模式，倡导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实现互助养老爱心循环。滦南县养老信息管理中心负责人薛文芬： 让志愿者体现他一个奉献的价值，到他们老的时候就有年轻的志愿者就去会照顾他们，然后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再来关注3D 城市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河北省质检院瞄准企业痛点堵点，通过技术服务双发力，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快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为了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华北制药金坦公司实施了一系列节能降耗举措。但由于绿色工厂评价体系较为系统和专业，他们在落实政策、创建体系方面不仅难度大，进度也慢。华北制药金坦公司设备动力部主任蔡明： 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设备在这种淘汰名录之内了，而且它工况不是那么很好，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金坦公司存在的问题并非个案，为此省质监院积极增上碳核查相关配套技术能力，着手搭建绿色工厂评价、工业固废评价和节能诊断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技术体系，并组织培训技术人员，分赴省内各行业领域对接龙头企业，在服务上走一线，在技术上做支撑。 河北省质检院高级工程师陈志刚。 会深入企业一线，对它这个综合能耗的一个分析，综合能效的一个分析，包括能源管理，从侧面来鼓励企业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技术攻关。 技术和服务上的双发力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华北制药金坦公司负责人介绍，在省质检院帮助巡检和排查的过程中，仅淘汰了十台落后的电机，能耗成本就下降了近20%。 滹沱河是石家庄市的母亲河。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提出着力建设滹沱河国际商贸产业带，打造区域性国际化消费中心和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这一战略规划背后有哪些政策和架构支撑，又会对石家庄城市格局和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晚上11点，位于正定的石家庄跨境电商产业园内仍然灯火通明，保税仓内满满当当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境商品。河北丝路之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巩寒梦介绍，这些海外直购订单经过分拣、打包、扫单等程序后，将会被派送到市民手中。 分拣员工根据我们的线上小程序下的订单，把相应的产品放到相应的盒里。双台区人员经过详细的检测，然后贴上相应的面单。现有4大品类，分别遍布丹麦、新西兰、澳洲、德国、美国，包括日本。 今年7月启用的石家庄跨境电商产业园是滹沱河沿线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个代表。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全力推进现代商贸物流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确定了石家庄国际陆港、区域性航空物流枢纽、滹沱河国际商贸产业带、中央商务区、新兴商贸物流功能区等5大战略支撑载体建设。其中，滹沱河国际商贸产业带的功能定位为城市国际商务配套功能区。为创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石家庄市启动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目前3期工程已全面完工，市域109公里滹沱河水系全线贯通，重现清水绿岸、碧波荡漾的滹沱美景。 神舟13号飞船的出舱活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但是您可能并不了解，神舟13号飞船上的抗辐照玻璃钙片产自河北，由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创新引领发展。这家公司研发生产的空间用抗辐照玻璃产品多次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填补了我国航天玻璃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累计为中国航天飞行器配套了近700万片特种玻璃产品。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秦皇岛的记者报道。 今年10月，中国神舟1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顺利对接。其中，载人飞船的太阳能电池站外表面就覆盖着兴建公司研制生产的近20000片高强度抗辐照玻璃钙片，主要作用是保护相关设备不受太空高能粒子、有害射线等的侵害，被称为航天器的护身铠甲。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勇介绍，航天玻璃有不少品种制造难度大，以前完全依赖进口。 兴建玻璃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10几名员工，租了100多平米的厂区，想买玻璃啊买不到，想买设备呢也没有真正专业的加工设备，这怎么办呢？那就靠自力更生，我们就开始步步探索，开始自己搞研发。 在企业工作了21年的副总经理龚立军告诉记者，当年创业的10几个人都是特种玻璃行业的门外汉，企业的注册资金只有30万元，没钱去请专业的研发人员，大家就是靠着四处走访学习，一次又一次不分昼夜的做实验，自主研发出了设备和原材料，也终于让产品顺利地通过了省里鉴定，达到用于卫星的标准。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苦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工作10天20天都不回家，经过大概有2年多的那个时间的研发吧，把就是各种型号的材料的玻璃配方都确定下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 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环保知行合一，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号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命名。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蔓延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密克戎毒株最初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携有大量的基因突变。研究认为，一些变异可能会增强病毒的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 现有证据显示，在有社区传播记录的国家，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明显更快，感染人数翻倍时间为2到3天。世卫组织12月23号发布报告说，多项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一些接种过新冠疫苗或感染过新冠病毒其他毒株的人，其体内抗体对奥密克戎毒株的免疫效果有所降低。多国近期报告新冠二次感染病例增多，但关于新冠疫苗预防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有效性的数据仍然有限，尚未出现已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证据。 已有超过250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驻日美军汉森营，却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2次美军士兵涉嫌酒驾被捕事件。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5号批评说，驻日美军的军队纪律松懈。 最近，驻日美军离境美国到日本之前，并未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一事，引发日媒高度关注。据日本 TBS 电视台25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到相关汇报后表示愤怒，并要求有关方面向美方提出严厉的抗议。玉城丹尼批评称，美方此举存在巨大漏洞。这一系列事件也让不少日本网民感到愤怒，纷纷痛斥驻日美军搞特权。 对于英国首相约翰逊来说，这个圣诞节可能既不轻松也不快乐。星期日，《泰晤士报》26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约翰逊支持率大降。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可能连自己的一席都保不住，可能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个被赶出议会的英国在任首相。 据英国《卫报》报道，约翰逊需要在假期期间密切关注英国新冠肺炎疫情，以便决定是否取消新年前夜的庆祝活动，并实施更多的限制措施。 此外，他还可能因在疫情封锁期间举行派对等三个问题遭到调查。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认为，约翰逊政府眼下希望通过有效的抗疫逐步笼络民心。约翰逊利用发表圣诞贺词的机会，呼吁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据今日俄罗斯消息，澳大利亚新州城市悉尼一医院26号发布消息称，圣诞节前夕在其医院做过核酸检测的400多名患者，此前错误地收到了阴性通知，实际上他们的检测结果均呈阳性。这家医院的当事方称，已经安排组织了一个特别紧急响应小组处理这一乌龙事件，目前正联系受此影响的患者及调查事件原因。报道称，一份声明显示，目前来看，人为的失误。 当前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多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也多次创下新高，其中就包括新州。据报道，当地时间12月26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消息称，在过去24小时内，新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94例，这是新州自出现新冠疫情以来单日确诊病例数量最多的一天。其中很多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毒株。 印度总理莫迪25号宣布，鉴于印度新冠变异株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增多，将于下月，也就是明年的1月10号开始，为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者等高危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从下月3号起为15到18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印度卫生部12月2号首次报告2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据路透社25号报道，迄今印度10余个邦出现了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了415例。印度今年1月16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大约9.44亿符合接种条件的人中，迄今约61%完成了全程接种。 跟踪航班实时动态的网站信息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取消了近1000架次原定25号飞行的圣诞节航班，另有近2000架次航班晚点。在24号到26号的圣诞节周末，全球超过6000架次航班取消，其中大约1/3为美国机场的进出港航班。 圣诞假期是美国出行的高峰，美国汽车协会估计12月23号到明年的1月2号，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出行的美国旅客将超过1.09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4%。美国多家航空公司均表示，受奥密克戎毒株蔓延的影响，大量工作人员需要隔离，人手短缺，以致不得不削减航班。 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74.2%，连续第二年下跌，这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有关。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今年日本58万多名应届大学生中，近6.9万人考研升学，占比11.8%，比去年增加大约4000人，约5.6万人既为就业也为读研，比去年增加大约1.5万人。 日本共同社援引一名文部科学省官员的话报道，随着新冠疫情不断蔓延，日本多个经济领域遭受打击，招聘需求减少。在求职艰难的境况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从而推迟就业时间。 韩国海洋水产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周边海平面今年上升幅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海洋水产部数据显示，今年韩国周边海平面平均上升2.68毫米，较上一年增加0.2毫米。而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调查，全球今年海平面平均上升2毫米。 按照海洋水产部说法，韩国周边海平面今年上升幅度加快，主要受地面下沉、洋流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1971年到2006年间年均上升1.9毫米，而2006年至2018年间这一数字增至3.7毫米。 英国警方25号晚说，一名19岁男子当天试图闯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居住的温莎城堡，被警方逮捕。英国媒体26号报道，监控录像显示，这名男子手持一把弩，试图用绳梯攀爬围栏进入城堡范围。 25号是圣诞节，伊丽莎白2世和他的儿子查尔斯夫妇等王室成员在温莎城堡低调过节。 伊丽莎白二世现年95岁，是英国最长寿、在位最久的君主。2022年将是他在位的第7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温莎城堡。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日前，河北张家口赛区圆满完成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相关测试任务，为冬奥会赛时保障、锻炼队伍、积累经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测试赛期间，按照一馆一测、一场一测、一店一测要求，张家口赛区对入境外国运动员、随队官员等人员抵离、住宿、餐饮、医疗救治、隔离转运、核酸检测等各环节流线逐一实地踏勘，精准完善。疫情防控工作得到北京冬奥组委认可，场地、场馆、赛事组织、服务保障也受到国际奥组委、国际雪联和参赛运动员等方面高度评价。俄罗斯运动员谢尔盖： 对于中国，对于赛事主办方，对于雪的质量和赛道的质量都是超级超级高的水平，在这儿比赛感觉非常棒。 国际雪联前跳台滑雪竞赛主任瓦尔特·霍费尔： 测试赛表明，交通、食宿、赛事组织、防疫等复杂环节都已经到位。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困难这么多的情况下，所有事情会如此高效的运作。 测试赛期间，场馆全部使用绿电双回路供电，可靠率提高至 99.9%。崇礼区排水公司对城区及核心区的污水管网进行全面疏通清淤和检测，确保管道畅通。无线电网络通讯方面共监测13个批次测试赛频率，实现冬奥专网和本地网保障。5G 信号在赛场各个角落全部满格覆盖。气象保障方面，实现气象监测数据精细至场馆赛道。 河北省以冰雪运动进校园、冰雪大篷车等活动为载体，在全省范围内持续推广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带动3000万人上冰雪，营造人人参与冰雪、人人助力冬奥的浓厚氛围。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在雄安新区沙河营小学，河北轮滑名师名将正在给当地的孩子们进行冰雪运动的专项指导。沙河营小学学生高逸轩： 从去年我们学校建立了轮滑社团，我就在一直参加，我以后长大也想当一个滑雪运动员，去参加冬奥会，为祖国争光。 促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助力3000万人上冰雪。目前我省已为1700余所农村基层小学配发了轮滑装备，汇集80多万名小学生。各地中小学也积极开设冰雪特色体育课，让学生真正学起来、练起来、赛起来。沙河营小学教师刘浩： 每学期、每星期都有一个轮滑课的一个教学，开展了一些社团，包括轮滑、冰壶。那么孩子们对冰雪运动、对冬奥会的这些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 为掀起群众性冰雪运动热潮，我省还瞄准社区、农村等地推广冰雪运动。日前，100辆民营企业冰雪大篷车在河北省体育馆集体出发，装载陆地冰壶、桌上冰球、滑雪机等冰雪运动设备和特色宣传展板，奔赴全省各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亲身体验冰雪运动。目前，我省已组建冰雪大篷车700余辆，开进我省所有乡镇以及上万个行政村，形成上午赶大集、下午进学校、双休日进社区巡回体验推广新模式。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许下的郑重承诺。随着冬奥会离人们越来越近，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效果也更加显著。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向现实。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以冬奥筹办为契机，大力推进冰雪场地设施的建设，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正在逐步的成为现实。 正如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所说，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提前三轮夺得本赛季中超冠军，这是他们在2010赛季夺冠后时隔11年再度问鼎。 2021-20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继续进行，福建队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120分钟大战，最终以3-2击败浙江队。在当日另外三场比赛中，深圳队3-1战胜云南队，取得四连胜，河南队3-0横扫河北队，四川队3-2力克北京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营造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的冬奥氛围，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于12月26号到明年1月4号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暨展览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画展国际作品、国内作品1、2、3等奖获奖名单，为获奖青少年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冬奥有我奖杯。 今天在现场我们颁发的获奖的代表都是常驻北京的外籍和经济代表。 国际获奖青少年代表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获奖感受，并用各国语言祝福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姚一涵的作品获得一等奖。 我这个画的名字叫《我和我的冬奥梦》，我想表达所有的运动员都在灯光照耀下都散发着光芒，不管是拉拉队还是表演，都在欢迎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加冬奥会。 参赛作品融入了很多北京元素、中国元素。颁奖典礼上，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青少年还创作表演了祝福冬奥的节目。中央音乐学院带来的歌曲《燃烧的雪花》《冰雪冬奥》体现了冰雪运动的激情和魅力。带着女儿专程过来看画展的李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她参加过一个科学的活动，了解了很多咱们冬奥会里边的一些高科技的应用，跳冬奥健身操，在学校里边特别愿意参与。 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活动自今年5月份启动，受到国内外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国外友好组织、友好城市、华人华侨组织、儿童组织、冬奥城市广泛参与，直接覆盖人群近10万人。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40天的日子，55位世界冠军共同出镜演唱的《我们北京见》MV 发布。这段 MV 里全是世界冠军，含金量最高的 MV 等词条登上热搜。 13年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欢迎你》面世，一夕之间传唱在全国的大街小巷。音乐用它独有的浪漫续写双奥之城的传奇故事。我们北京见副歌部分的最后两句“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仍然保留了当年“北京欢迎你”那句家喻户晓的旋律。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博物馆了解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的个人展览《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近期将在国博南二展厅对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展览以作者的民间艺术收藏、民艺研究与艺术创作为主体，展出500多件套传统民艺作品和当代艺术创作。 展览分为跬步千里、采珠携丝、踏浮纳陵等5个部分，展出潘鲁生创作的民间刺绣、印刻、木刻、剪纸、皮影等多种类别的艺术作品。 澳大利亚画家杨明山百幅油画风景写生展北京站近日亮相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云上美术馆。油画家杨明山出生于莫斯科，6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新疆定居，70年代末移居澳大利亚。他擅长以简练的艺术语言、多样的色彩、娴熟的油画技巧记录大自然的动人瞬间。 此次展览是阳明山全国巡展北京展，展出的油画风景写生作品代表了他不同时期的最高水平，其中有小幅油画风景110件、自画像1件。为此次展览，年过九旬的中国著名油画家全山石亲赴澳大利亚，从2000多件作品中精心选取了参展作品。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6号。